天受到降水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90微克之间，全市各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 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初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全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云的张家坟303.4毫米。本市早晨还有阵雨，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受雷雨云团影响，下午和夜间都有雷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午后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早间的大雨加剧了周一早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环路方面，东 文化范儿一起跟着这本书，大人孩子学着探险。来看第一道题，蚊子的嗅觉很敏锐，还对一种光特别敏感，您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光吗？ A 黄光， B 红光， C 蓝光。 音乐人叶云川、青年舞者王亚斌、摄影家梅生、电影导演田壮壮等专家都将陆续登台。由中出土的旧石器工具可追溯到约212万年前，这个结果将蓝田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年代再次向前推进了约50万年。水沟、防止灰坑等遗迹35处，取得了多项新发现和新收获。范家堰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总面积约20000米。来看拍卖方面，英国一盒118年前制造的巧克力在一家拍卖行线上拍卖，估价120英镑，约合人民币。没有拆包装，寄给了家人。制造商在盒子上印了女王头像、王冠和南非1900等字样。不过，这么久远的拍卖的巧克力，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 2018年过半了，您年假都休了吗？中国社是除去工作和睡觉，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的休闲时间是 2.27 小时，大城市居民每天休闲时间更少。正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法国以安全为由开始限制攀登欧洲最高峰勃朗峰的人数，为期8天。不少学校引进了 iPad 作为辅助的教学工具之际，英国的一项研究却发现，让学生使用更后用粉笔将答案写在随身携带的小黑板上并高高举起，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相比普通教学方法，这种100多年前在英国尤其显著。牛油果营养丰富，不过专家提醒牛油果不宜过量食用，所摄入的其他营养成分，尤其是维生素 ADEK， 所以建议一天食用牛油果不要超过1/5个。不速度没有帮助。经过分析测试成绩，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处于哪个年龄组，平时经常光脚的孩子，在平衡能力测试和跳远中的一次高温过程，黄淮、江淮以及江南的部分地区闷热的天气，再度让不少城市拉响了高温预警。343人。暑运开始两周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加大安检查威力度，在北逃生，安全火柴只能携带2小盒，普通打火机也不能超过2个。同时，警方还建议旅客出行时尽量减少携带物品的件数。从本月23号到31号，中关村外籍人才可以提交申报，通过积分评估的方式申请在华永久居留，也就是拿到所谓的绿卡。凡是让世界看到中国原创戏剧的品质。戏剧节第一周将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月亮草》，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创意儿童剧《汉字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周一至周五9点到17点将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参与活动。热爱诵读又热心环保的您不要错过机会，详情请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号。 用光特别敏感，您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光吗？ A 黄光， B 红光 ，C 蓝光。 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去探险》这本书，非常的实用，300多页的一本厚厚的书。来，各位朋友，您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 听陈淑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除了的活动，在这些活动里，怎么样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自然，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们还有大人能通过暑假增加自己寻找到探险的乐趣。好，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的副社长温婷。您好，温社长。绘画的都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作者哈，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二位，你们二位初次见到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实操性，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感觉到它真的是包罗万象。比如说，它可以带着孩子回归自然，认识200多。学会200多个室内外的益智游戏，甚至培养孩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50多个小作品等等等等，真的非常的丰富。真正的大自然并不多，可能最多的就是假期跟着父母去旅行啊，才能接触到。但是孩子对自然的这种好奇其实是与生俱来的，让孩子发现自然之美，拥有从自然中获得能量的这种能力，对他们的人生而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觉得这本书呢，正是能给孩子带来这种自然能量的一本百科全书，它可以解放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探险。 接近大自然，接近科学的事情，这些事情就算是所谓的探险吧。其实咱们这本书叫去探险，这个去探险 给孩子们如何避免做危险的事情，如何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己，更加安全、科学地去亲近自然，了解自然。能遇到的一些昆虫的种类，包括哪些昆虫是会咬人的呀？那例如我们熟知的蚊子啊、跳蚤、虱子这种飞行类的蝇虫。点的时候呢，这些昆虫也尽可能不要去触碰。那么其实去探险听上去是一件很神秘莫测又惊险刺激的事情，碰不上，但是呢，这些东西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瞬间就派上了用场。那去探险这本书里面也详细的介绍了怎么准备 呢，如果放在外面的话，就很容易被枝条挂住，而且也加重了你走路时保持平衡的这种负担。 在书的最后哈，而且这目录做的特别详细，比如说什么成为这个探险家的探险家手册就有什么人工鸟巢啊，猫头鹰的巢啊，非常的这个详细。当时怎么会这个原来的书这个目录也是放在后面的吗？这个设计还蛮奇特的哈。 那无形中呢，为小读者增加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除了常规我们从第一页逐页逐页的阅读之外呢，小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解决问题，同时呢，满足他们非常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小读者的自信心。那么作者呢，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他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么呢，他非常知道怎么样能够引导小读者吸收到收获到更多有趣的知识。之所以书的一开始他没有放目录，我想他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最开始的翻阅当中。 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你身边，左拥新机场，难忘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 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生命安全无 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去海边，去森林，有哪些小技巧可以把旅行变成探险？居家日程中又如何和孩子一起增加探险知识？现在有一本书可以告诉大家答案，那就是《去探险》。城市文化范儿，一起跟着这本书，大人孩子学着探险。 蚊子的嗅觉特别敏锐，不过它们会被很多气味所困扰，比如说月桂叶、柠檬草油、香茅、香叶醇，这些物质都可以迷惑蚊子。如果吃了蒜瓣或者洋葱， 怎么样让家长和孩子通过暑假能增加自己的这个探险知识呢？今天这个《去探险》这本书应该可以让刚才呢，这个温婷选了一个这个第七位朋友获奖第一道题，说是这本书分为七个部分，这样二位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的脉络，好吧？ 了解一些自然的知识，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第二部分呢，是给你专业的户外生存指南。这一部分呢，就去玩耍。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比如说什么自由跑、障碍赛、蚂蚁排队等等。那第六部分呢，就是培养你的游戏，不仅需要孩子亲手制作，而且很环保。比如说，自制的沙锤、锣鼓、万花筒等等。那这七个章节的那 边，是吧？各种各样 的，对，是的， 近一点的有北戴河、南戴河，远一点的还全国各地的，南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哈。所以我们刚才第二道互动问题给大家出的就是关于涨潮退潮的。刚才呢，这个温婷跟我们介绍这本书里其实关于海边的探险知识也有不少。首先就是海滩上的动物哈，咱们常见的会有哪些呢？在海滩上的？ 去海边最常见的肯定是有贝壳呀、海星啊、海藻。 境界里呢，它应该算是博尔特，因为它爬得飞快。 嗯。 但是浸没在水里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呢，海蟑螂它用鳃呼吸。北海的银滩上，之前我们刚才听到了说我们在海边会经常见到螃蟹。 嗯， 那么在广西的银滩上呢，我就曾经看到过一种白色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海蟑螂啊，亦或是一些这个沙滩上的螃蟹、海星，在这个书上都是有这个图文并茂的介绍哈。这个大家可以对着这个书。可以带上哪些工具呢？我看书里也有介绍，是吧？ 对对对，就是除了带上我们常规知道的这些泳衣啊、小铲子啊、帽子啊、手电，稳妥更为保险，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 省得万一包要掉水里的这个，这些东西还能用哈。 是是是，此外呢，就说。有划伤之类的，用防水创可贴呢，能够及时的处理一下，护理一下。那么给小朋友去的话呢，一定会带小铲子啦，我们压一块小石头，然后呢，沿着坑的边，我们往里倒海水，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尽量多倒一些海水，这样确保呢，海水不会被沙子吸走。那么当那个太阳特别特别晒的时候呢，海水蒸发，它就会附着在那个塑料布的内表面，由于塑料布的中央我们压了石头，那么过滤后的水会流向小水桶内，这样呢，小朋友就轻松地获得了淡水。 好方 法，就是说，如果你要半夜想出帐篷，一定要先弄出一点声响来，以免被有害动物突袭。那最后一点呢，就是 假，跟着孩子一起探险。今天开始，暑假就开始了。去各地旅行的家长们怎么引导孩子掌握？ 也请大家加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的副社长温婷和《去探险》一书的策划编辑耿春。先出门呢，大家还是要这个多注意安全。刚才我们也说了，不要去这个一些这个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山。张杰给您印象很深，就是孩子们之间还有一种秘密的书写，是吗？孩子们之间的小秘密，这是个什么样有意思的东西呢？ 对，那个他这个非常有意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是教孩子怎么样用五线谱来写自己之间的这种密函。 嗯， 因为呢 密函， 对对对，就传递信息吧。 啊， 因为孩子们会这样叫，因为密函的话感觉更有这个更有。那么孩子们在一起，先一起制造一个这个模板，就是要求两个人或者小伙伴之间使用同一块模板。自己的信息，然后将取下模板，将那些空白处用随便用任何字填充都可以。这样呢，把这个多，而且它那个相对可能保密的感觉更强一些。 嗯，拿模板来套出写的是什么哈。其实我们人类从古至今有很多 人运用镜面书写法的人是达芬奇，那他这样写字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发明。当然这种镜面书写法 方式呢？ 有的有的，就是在我们书中呢还介绍了隐形药水，这个其实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的中国小朋友来 自己配吗？ 书写秘密信件。就是比较家常的一些东西，这里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材料，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所有的手工啊还有各种的这种小，只需要用这个牙签蘸着这个柠檬汁写出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柠檬汁干了以后呢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记号。 嗯， 不过呢一旦将纸靠近光源或者热源，只要是热的就可以，纸上就会出现柠檬汁书写的痕迹。 嗯， 就这里呢要特别 爱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 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初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给您介绍一下。那么昨天夜间到今天呢，是出现了全市性的雷阵雨天。北京市水文站呢，今天早上5:39还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北京市潮白河流域的张家坟断面出现洪水，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所以呢，发布了洪水的黄色预警。所以请大家一定 之水朝生为潮，夕生为汐，在涨潮和落潮之间有一段水位处于不涨不落的状态，叫做平潮。每个农历的初一十五的早一个现象，说明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呢。 A. 瓢虫出没在草原， B. 苍蝇成团飞行， C. 海鸥停在礁石上。 中哈， 对， 164位，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到底这是哪位幸运的朋友？第三道题呢？来，哪种现象说明是一个晴朗？出版社少儿分社的副社长温婷和《趣探险》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耿春波来为我们介绍《趣探险》这本书。刚才介绍了去海边，还有海。孩子和自己这样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现在真的是蛮少的这种书。网友短袜子皮皮也说了，我还想学各种打结的方法呢，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用。 我们怎么样来看好天气？简单的说呢，比如说如果夜晚的天空特别清澈干净，那么第二天一定会是个好天气，好天气。如果云朵洁白而且位置又特别高，那么呢说明好天气也不是很遥远了。看了好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坏天气的标志。比如说越来越多的需求。 所以咱们这本书当中其实真的去户外的那种冒险式的那种探险不是特别的多。 种室内游戏吧。首先第一个呢，推荐给大家手影。这个游戏起源于我国的戏剧艺术形式，需要的呢只是一把手电，个性化的服装，最后用毛线粘在纸筒的上侧，这样头发就做好了。那你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加几块布。 推荐的好游戏吗？ 这本书里为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好玩的游戏，那个不仅有双人可以玩的游戏，另外还有四到五个人。游戏，那么呢，实际上它就是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捉人游戏。 哦，就是抓人游戏、啊。 对对对。然后，如果我们有八到十。小偷站在场边的一条边线上，开始之后呢，小偷就要跑到另外一侧的安全线，然后想办法要越过安全线。那么警察呢，就要在除了这类游戏以外呢，我们还有适合于比如说害羞人的游戏，就是有的人有的小朋友他会可能会比较害羞啊。那么我们这本书里也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比如说跳扫把舞，那么呢就是有音乐，然后大家一起跳舞，那么那书里实际上都有涉及。比如说这种户外的自救啊，还有怎么样使用，怎么样看地形图，使用指南针，怎么样来自然界的各种知识教育，这本书当中都有。所以呢，我们这本书是一本，真正是一本教孩子能够安全的行在路上的。做了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童子军的那个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非盈利性的非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青少年们呢也开始纷纷效仿并且自发的组织起来。那么童子军的运动目标是和科学，比如说像去探险这本书，我们在编审的过程中也请了很多的天文专家、博物专家、植物专家，还有一些小的阅读。 好，这些也是给家长朋友们提的一些很重可来说了。今天16号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就选第16位答对的，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是柯冰。谢谢温婷和春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岩， 我们的老会员不说多吧，这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对， 大家信赖瑞麟，那喝进肚子里的奶制品呢，我们也一定要负责到底。 是，从养羊开始，天然放养，吃青草，喝泉水，听音乐，做运动，让羊儿的体质啊更好，挤出来的奶呢品质就更高了。然后就是制奶，奶的纯度跟口感都是衡量的标准。那么瑞麟羊奶呢，放置一会儿可以产生一层奶皮，自然是好奶，而且奶香浓郁。还有3186的猪阿姨，一样的品质，一样的新鲜日期，年终大促放假活动只此一次。最后一点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